直线距离只有6.3公里，但每天却要在路上堵1个小时，这也就是从回龙观到上地通勤的状况。从市规划院了解到，北京已经选定回龙观到上地一段试点建设一条自行车高速，并且正在编制方案。根据市交通委和北京地铁公司的消息，在6月10号当天，1号线四惠东站、2号线西直门站的屏蔽门已经完成测试并投入了使用。目前，地铁1号线、地铁2号线的屏蔽门已经基本的安装完毕，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，地铁1号和2号线的所有站的屏蔽门都将会投入使用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灯火连天赞一直划掉我们期盼的胜利，常常睡眠写日记，用你也能看见涟漪，家乡在那美的远方，被水背着光，安静的悲伤，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，骄傲的泪不可及守我眼睛，在无力的远去那一天，灰色的梦睡在我身边，我早就该习惯没有你的夜，勇敢的面对，试着面对灰色的夜还在眼前，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，灰色的梦睡在我身边，我早就该习惯没有你的夜，勇敢的面对，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，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，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今天请了酒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。 很多人都会有梦想，但明知道锻炼对身体好，还是会愿意蜷在床上不肯起来，明知道读书可以改变气质，但还是宁愿花时间玩手机，明知道你想要的东西不会平白无故的从天而降，却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为它奋斗和努力过，光躺在床上玩手机怎么可能会实现梦想呢？别让众多的拖延和太不自律的自己毁掉了自己哦，该起身该前行的时候千万别拖沓，因为你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

三大火车站调整了出租汽车的经营战区的范围，从6月15号开始，交通执法部门将会正式的启动北京西站、北京站、北京南站的出租汽车营业站交通行政执法电子监控设备，对于随意停留、私自揽客等违法的行为进行拍摄取证，依法实施处罚。同时，网络预约的出租车不得巡游揽客，或者在巡游车调度站排队揽客。最近第五届中关村天使投资论坛暨2016中关村十大投资人及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举行，会上公布的2016年中关村天使投资发展报告显示，在2016年一年当中，中关村的天使投资事件达到了1115起，占全国总比例的40.5%，投资的金额更是达到了43.9亿美元，占到了全国天使投资金额比例的66.7%。而北京作为科技创新热土的创新资源吸附能力更是越发的凸显。从北京公交集团场站工程管理分公司获悉，土桥公交中心站已经在上个月底正式的开工建设，而该中心也将会成为城市副中心的第一个纯电动公交车站。 的痴心的旅程，往 往前飞奔。今晚我还一个人， thank you.

乐坛，我想2000年之后的乐坛应该是更受现在年轻人的欢迎了吧。虽然说很多人还是比较喜欢经典，但是在2009年有这样几位歌手却组成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，叫做纵贯线。他们是张震岳、李宗盛、罗大佑和周华健。在一年之内，他们完成了50场的大型演出，而超过100万人更是在演唱会的现场见证过这样一个传奇组合所带来的感动。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，张震岳在其中更是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演出之旅，远离了他热爱的大海和山野，在不熟悉的城市里，在不断渐渴的航程当中，他心里的思念的声音更加逐渐的具体成型。张震岳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呢？我觉得他是一个属于大海和山野的孩子，他最终都会回到那里的。所以他所有的专辑里，我最喜欢的就是《我是海雅古墓》这一张。当流行的声音越来越表象的时候，这个能够创造出无数流行经典的歌手会选择回到这里重新出发，用最纯粹的作品关注最深之处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想要推荐给你的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，消失在你的世界里。 我不想让你找到我，以免我有心软原谅你，再次再次又回到原点。我不要虚荣心是强词夺理，我想要消失在你的视线里，就让我不再接你电话，电话电话都删了吧，就让我消失在你的世界里，顺便唱着悲伤歌曲。如果你还放纵，我就放下去。你的爱情不是唯一，我的爱情里只有你，就让我散了吧。

总都是你天意，而幸福是你给我的无期徒刑。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会割破你的掌，你的心。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摊开你的掌心，握紧我的爱情，不要如此用力，这样为我痛，我碎我的心，会割破你的掌，你的心。这样会我痛，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，你的心。心要

9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